我更好。 力布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调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奔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下面是 VIP Kid 在线英文诵读时刻。 I'm Teacher Mary from VIP Kid, the training parrot.There was a little old lady who was nearly blind, and she had 3 sons who wanted to prove which one was the best to her. Son number 1 bought her a 15-room mansion, thinking this would surely be the best that any of them could offer her. Son number 2 bought her a beautiful Mercedes with a chauffeur included, thinking this would surely win her approval. Son number 3 had to do something even better, so he bought her a parrot that had been training for 15 years to memorize the entire Bible. You could ask the parrot any verse in the Bible, and he could quote it word for word. What a gift that would be. Well, the old lady went to the first son and said, Son, the house is just gorgeous, but it's really much too big for me. I only live in 1 room, and it's too large to clean and take care of. I really don't need the house.But thank you anyway. Then she confronted her second son with, Son, the car is beautiful. It has everything you could ever want on it, but I don't drive. And really, I don't like the chauffeur. So please return the car. Next, she went to son number 3 and said, Son, I just want to thank you for your most thoughtful gift.That chicken was delicious.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金秋出游高峰季，车辆遇险莫着急，人保直销车险到，空地一体救援快。 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非常时刻空中直升机救援，有人保，一向轻快生活。 400-123456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 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赏菊敬老登高望，岁岁佳节又重阳。重阳为何要登高？九月为何叫菊月？大观园里有何重阳景？诗词孝亲为何成为重阳主题？打开文化之门，特别奉献圣字春光画重阳。 晚上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人生一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静，不似春光胜似春光，辽阔江天万里霜。一首毛泽东主席的《采桑子·重阳》开启了我们今天的重阳节文化之旅。农历的九月初九是重阳节，又称重九节、晒秋节、踏秋，包括出游赏秋、登高远眺、观赏菊花、遍插茱萸、吃重阳糕、饮菊花酒等等，情趣盎然。后来农历的九月九日又被定为老年节，以树立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风气。那重阳节是怎么来的？这些习俗有什么样的文化内涵？老北京人的生活中是怎么过重阳节的？在这期节目中，我们将一一给出答案。首先介绍一下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传统文化研究学者、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任彤先生，欢迎任彤老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彤。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欢迎小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节目的上半时段，小强给大家准备了这样一道题目：重阳节有观赏菊花的风俗。在《红楼梦》小说原著第37到38回中描写的菊花诗会当中，大观园群芳斗艳，比拼才艺，问谁最后在诗会上夺了魁首，拿了第一，有这样几个选项： A 贾宝玉， B 林黛玉， C 薛宝钗， D 史湘云。您觉得是谁在大观园中的菊花诗会上拿了第一呢？选出您心中的正确答案。那么说到重阳节这个节日啊，重阳，九九重阳，我们首先一个问题要问问任老师，这个节日它的来源，它是打哪儿来的？ 这个阴阳之说呢，取自这个易经，奇数为阳，偶数就是阴，那么九呢是阳极之数，个位数是最大的了。重阳就是月和日都逢在这个九上，九月九就是重阳。 这是和易经其实是有关系的。 对， 而且这个九啊是个位数当中这个最大的， 对， 是吧？九九重阳，所以它就有着， 它有一种就是高啊、长啊、大啊这种象征，比如说九霄云外， 对， 九天， 九五至尊， 对 啊。那其实早在春秋战国的《楚辞》里就已经提到了九九重阳。 在《楚辞》里提到的重阳，不是九九重阳。他这里面的重阳呢指的是什么呢？他说即重阳入地宫兮，造巡使而观清都。这个巡使呢是星星的名字啊，在这里面的重阳是天的意思，它不是指节日。 那我们可以推测出这个节日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就打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过重阳节了？ 重阳节呢，有人说呢它的来源啊始于是曹丕九月九日与中游书，从魏明帝集当中我们看到的，就是他落实到文字上说，这天呢有这个敬老的寓意在里面。比如说他给当时的长者中游，就是中太傅啊，太傅师傅的傅嘛，我们查了一下啊，中游比曹丕大多少岁呢？大36岁，三轮呢。所以他非常尊敬他， 在这个中游书里面呢，与中游书是给他的一封信，他说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又到了九月九日了，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都是这个九，哎，俗加其名，所以就给他叫这名字。那么以为宜于长久，这里的长就跟长久结合上了， 嗯 啊，故以享宴高会，这时候得摆下酒宴啊，祝贺。那么这个时代呢，这个时期呢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什么生物生长了，但是对于菊花来说，它生长得非常好。那么他就想到了屈原曾经就说悲这个冉冉之将老啊，在这个《楚辞》里面也写到了啊，就是秋菊当时是能吃的，他们是吃这个菊花的。那现在呢，这个看起来这个是对延年益寿是最好不过了。那么锦凤一束，就是说他给你看古人非常有意思啊，到这个时候他给他送一束菊花，然后还写一封信， 很雅致的，是吗？ 很雅致，以祝彭祖之寿。 哦， 彭祖之寿 九百九， 是吧？那活那么长，那怎么办？那这就是为了象征着，哎，你看我给你这个祝愿，让你长寿，就是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了长寿和重阳已经有联系起来了。 嗯， 其实我觉得就是，听任东老师讲啊，这是就是在文献上具体有这重阳节这个来历这样的一个文字记载啊。其实好像还有很多的这个来历，说比如说一个说是在这个《吕春秋》里面就提过，再有就是一个可能就是我跟任东老师问哈了，任东老师跟我们讲过说就这星宿啊有关系，是来自于什么古代一个祭祀什么地方。 对，这个在《吕氏春秋》当中呢，它有一篇叫祭秋记，所谓祭秋的就是孟仲伯祭这个祭啊，这个祭呢是季秋，就是九月，仲秋就是八月，对吧？嗯，那么初秋就是孟秋是七月，这时候已经到了深秋，已经到了暮秋了。季秋，季秋季，说这个时候应该做什么呢？就是在秋九月农作物丰收的时候，要祭祀天地，祭祀祖先。其实这是一个感恩节，就是谢天地、谢祖先的恩德，给我们丰收的年成。 对， 所以这有一个就是大型的祭祀活动， 就是以前在九月初九这一天都有祭祀活动。 对，这个还是跟天文和农耕有关系的。 对，春种秋收嘛，啊，你春天经过播种，夏天耕耘，到了秋天是自然，是大地奉献给你食物啊，让你能够生活下去，所以这个时候要心怀感恩，要祭祀一下。 对， 那说到这个重阳节的来历，我们也制作了一段精美的录音，大家在下面这段录音中去感受一下重阳节的来历和传说。 大家好，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殷超。今天是重阳节，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重阳节的来历传说。相传呢，在东汉时期，汝河有一个瘟魔，只要他一出现，家家就有人病倒，天天都有人丧命。这一带的百姓可是受尽了这瘟魔的蹂躏。那么一场瘟疫呢，夺走了青年桓景的父母，他自个儿呢也因病差点丧了命。病愈之后，他辞别了心爱的妻子和父老乡亲，决心出门访仙学艺，为民除掉这个瘟魔。桓景的四处访师寻道，访遍了各地的名山高士，终于打听到在东方有一座最古老的山，山上有一个法力无边的仙长。桓景呢，不畏艰险和路途的遥远，在仙鹤的指引之下，终于找到了那座高山，找到了那个有着神奇法力的仙长。仙长呢，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收留了桓景，并且交给他降妖的剑术，而且还赠他一把降妖宝剑。桓景呢，废寝忘食的苦练，也是终于练出了一身非凡的武艺。这一天呢，仙长把桓景叫到跟前说，明日是九月初九，瘟魔又要出来作恶，你本领已经学成，应该回去为民除害了。 仙长送给桓景一包茱萸叶，一盅菊花酒，并且呢密授辟邪用法，让桓景骑着仙鹤赶回家去。桓景回到家乡，在九月初九的早晨，按照仙长的叮嘱，把乡亲们领到了附近的一座山上，发给每个人一片茱萸叶，一盅菊花酒，做好降魔的准备。这中午时分，随着几声怪叫，瘟魔是又冲出了乳河。但是呢，这瘟魔刚扑到山下，突然闻到阵阵茱萸奇香和菊花的酒气，便戛然止步，脸色突变。这时候桓景手持降妖宝剑追下山来，几个回合把瘟魔是刺死在剑下。从此九月初九登高避疫的风俗年复一年的就流传下来。梁人吴军在他的《续其邪记》一书里曾经有过这个记载。后来呢，人们就把重阳节登高的风俗看作是免灾避祸的活动。另外呢，在中原人的传统观念之中，双九还是生命长久、健康长寿之意，所以后来重阳节才被立为老人节。 在刚才这段录音中，我们听到了这样一个故事啊，这是其中的一个版本。那其实关于重阳节它的来历和传说还有另外一个版本，二位给介绍一下。 我觉得先让这个任老师讲这个第二个版本。 第二个版本就是跟他大同小异，但提到了一个人，就是费长房，是东汉的一个术士。这个就比刚才咱们说曹丕的那个年代还早了，曹丕是东汉末了啊，他称帝以后就变成三国时代了。这个我想起来呢，一个老先生，就是咱们北京市原来北京日报的一个老同志，漫画家李斌生先生，他有一次画了一张画，就画的就是重阳节。他上面呢有一段题字，题的非常有意思啊。他说，这个重阳节始于曹丕九月九日与中游书，即重九登高避灾神话，就是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神话。旧时四世同堂人家逢重阳，多扶老祖做象征性登高，以为吉庆。他这画上画的是什么呢？ 登什么了？ 一家子人啊，七八口，祖孙四代， 四世同堂， 老老太爷，老老太爷由儿孙扶着。站在搓衣板上了， 站得挺高啊！ 就摊着他那个， 哎，对， 你别说 地面高嘛， 特别 方滑 啊！ 对。 但我觉得今天咱们可以设置关键词，把这个图画我就可以放上，这个我也得看到了， 是吗？ 对。 那大家呀，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搓衣板”三个字，就可以看到刚才任彤老师说的李斌生先生画的那幅登高图，是吧？ 对，重阳节， 重阳节登高图。其实说到重阳节，大家有感觉啊，前几天寒露节气已经过去了，天好像刷一下就变凉了，很多朋友说，哎呦，好冷好冷啊， 有人把这个薄的羽绒服都穿上了， 穿什么都有啊。那么寒露这个节气距离重阳节他们俩是很近的啊，他们有什么关系吗？ 寒露呢是九月节，这个九月啊其实是干支历那个戌，申酉戌，那个戌月的开始就是九月的开始。九月的开始呢，但是九月初九了，它不是九月初一，按理说九月初一应该开始，咱们原来说过，从二月二啊，正月正哈，如果要是立春那天赶上正月初一的话，二月初一赶不上惊蛰，就是二月初二，三月节就是三月初三，上巳节赶上的就是清明节，这样推来推去，推到九月初九，哎，变成九月的节，就是重阳节，就是九月初九。按理说呢，它和寒露呢应该是相仿的一个日期。 那我觉得您给我们讲一下，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正月正，二月二，三月三，其实以前可能很多人觉得这是什么呀，就不知道这原来也是节日。 是不是中国人就喜欢这种啊？连在一起的叠字的。 从 讲一说一，这数字可以说到十月十。 对，从九月九，其实十月十也是咱们在 端午节的时候说了，端王赵佶的生日是五月初五，但因为那个是恶日啊，他当皇上以后给改了，给自己这个生日改成十月初十了，叫天宁节， 嗯， 是吧？天宁节呢，这个就是天子安宁了嘛，是吧？ 嗯、 这个源于什么呢？我们用的历法呢是阴阳合历，这跟哪个国家都不一样、啊，有的国家用的是纯阳历，就光看太阳；有的呢纯阴历，哎，光看的就是月亮。咱们国家是兼顾阴阳历，非得把他们都得照顾到了，也别偏着谁，也别向着谁。那么他们俩的周期不太一样，就是月亮的周期呢是29天半，一个阴晴圆缺的周期，一个周期。但是这个阳历上它没有月，阳历上有年，一年呢是365又1/4天，给分了12份，这一份叫一个月。为什么叫月份呢？这一个月就比人家阴历那个月就长出一天来，它30天多一点，那29天多一点，长出了一天来。如果在正月初一安排立春，那么等到二月的时候，那二月初一就赶不上惊蛰，就只能是放成这个二月初二了，所以就往后推，3月3上四节，4月4就没说。其实过去是夏节，就是迎夏的仪式非常隆重的，就是立夏。5月5更甭说了、 嗯、 就是端午节。6月6天矿节， 晒经书。什么叫天矿节？ 天矿节这矿是矿赐啊，赐福的意思、 嗯、 天赐的。这个始自宋代的一个皇帝啊，宋真宗说这个天赐天书给他啊，给他一部天书。这个在泰山脚下还盖了一个，就是岱庙里边盖了一个天矿殿。 嗯 啊，7月7 乞巧节， 乞巧节。8月特别特殊，他过中气， 啊、 哦、 中 秋 节了， 他们 办肉中秋节。 9月9 没有8月8了。 9月9重阳节，10月10天宁节，11、12这离着中气就近了，就没必要再过了。 哦， 哎、嗯，我觉得这个挺神奇的一个事情，我觉得。 寒露呢，它是9月的节，原来咱们在夏天的时候， 嗯， 讲那个夏季大三角，七夕哈。讲那个夏季大三角，这时候那大三角它向西就开始往西移动，另外一个几何图形慢慢的就爬过来了。这个图形呢叫秋季四边形。 嗯， 真正走到我们头顶上的时候，它这个四个边啊会跟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重合。古代管这叫定星，它是由四颗星星组成的。咱们说那个北方玄武，斗牛女虚微视臂，这个视秀和臂秀，一个呢叫视秀一视秀二，一个呢臂秀一臂秀二，这四颗星星组成一个天花板一样的房顶，抬头一看就跟天花板一样。这个是什么？就是说一看到这个星星就要开始修房子，因为这时候农闲了， 嗯， 就得柱式，把这个柱式要修好了。这古代的汉字上面一宝盖，这宝盖不念宝盖啊， 嗯、 宝盖儿还加儿化音，这读出好几个音，它念棉。 哦， 凡是跟这个宝盖有关系的，都和房屋有关系。 嗯， 家庭的家呀，教室的室啊， 嗯、 安就是这个家里边有一个女性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哦、 啊，要一个子呢，就念字，对吧？ 嗯， 这字也有关系。 这有什么关系啊？ 你看，过去啊，叫有了后代。为有一个词儿叫代字归宗、 哦、 就是他能繁衍了，是吧？这个有了字，就是叫滋乳而生啊。这个汉字是、 嗯、 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过去还有名字，有名还得有字啊。 名字 那字是怎么来的？是从名来的 啊。对呀， 字是解释那名呢。 嗯， 岳飞岳鹏举，他出生的时候那大鹏鸟不是飞了吗？ 嗯， 哎，就是鹏举向上，是吧？鲁肃鲁子敬肃然起敬，他都是解释那个名的。现在没有了，我们填表儿停姓名、 嗯、 也许有这个雅的主啊，起个字。小强 老师您填多了。小强您字什么？敬字什么？ 我觉得任东老师这个字比较好起，任同字红光。 啊，说起来这个文化的内涵啊，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知其然但是不知其所以然啊。这个如果探究起来真的非常非常有意思。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有这样一道问题留给大家，重阳节呢我们有观赏菊花的风俗，在《红楼梦》小说原著第37到38回描写的菊花诗会中，大观园群芳斗艳比拼才艺，谁最后在诗会上夺魁了呢？拿了第一。

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都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赏菊敬老，登高望，岁岁佳节又重阳。重阳为何要登高？九月为何叫菊月？大观园里有何重阳情？诗词孝亲为何成为重阳主题？打开文化之门，特别奉献圣字春光画重阳。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唐朝诗人王维有一首诗叫《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大家非常的熟悉。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九月初九，二阳相重，所以叫做重阳节。这一天呢，正值仲秋季节，天高云淡，是登高远眺、舒畅胸怀的好时节。正像诗中所说的，重阳风俗中有登高和插茱萸这样的项目。那这些项目有什么样的文化内涵？重阳节现在也叫老年节，对于现在的老年朋友来说，他们快乐的文化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要和您聊聊以上的内容。再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传统文化研究学者，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任彤先生，欢迎任彤老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彤。 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这样一道问题，您试着答一答。重阳节我们说叫老年节，树立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风气。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老年节是在哪一年？有四个选项， A 1980年， B 1989年， C 2012年， D 2018年。我觉得最后一个肯定不对。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跟您聊重阳节的习俗。刚才我们介绍了唐代诗人王维的那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啊，里面提到了一个 植物 啊，很有意象很有韵味的植物叫茱萸，遍插茱萸少一人。这个茱萸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曾经说过啊，我们再让任彤老师给大家解释解释，这一天为什么要登高望远，还要插茱萸这种植物。 茱萸呢是常绿的带香味的植物，它具备杀虫消毒啊、逐寒祛风的功能。这个九月九的登高其实呢是一次秋游，它呼应着三月三那个上巳，那是清明时节。 嗯， 清明时节去踏青，现在呢是去辞青，没有了。 就是迎和送。 对， 就是和自然其实是有呼应的啊。 哎，我记得以前上学的时候，学校里边也组织春游秋游。哎，我觉得这个好像都是从自古以来 有这 个 传统 啊、 哎。 嗯，沿袭下来的啊。重阳节我们要跟秋天做一个告别。这个时候景色也是最美的。这个时候我们男女老少啊，或者说单位组织啊，一起去登高啊，这也是一个传统。比如说我们北京很多朋友这时候就爱看秋景，有的时候去奔了香山。 对，秋高气爽嘛，登高远眺，这个活动筋骨，心旷神怡，这个对于这个身心呢是有好处的。 那过去老北京人这重阳节怎么过呀？ 老北京人呀、啊、要是登高的话呢，有这么几个地方：土城、烟墩、法塔寺。土城就是元大都遗址，叫土城了，因为它那砖都没了。 那个地方高吗？ 那地方在当时来说就高了。那个原来的北京的制高点是景山的万春亭、啊、现在有很多楼都比它高了。 那当然， 但是呢在封建社会的时候呢，就是只有皇上那叫万岁山，到那儿去登高去， 那就是最高的地儿了。 哎，对，老百姓呢上城墙啊也就算很高了。 哦， 还就是烟墩呢在永定门外， 嗯， 有一个石床，就是一个台子，砖砌的台子，上面有这个帝都篇是吧，这个乾隆皇帝的御碑。哎，那个在没有那御碑的时候，人们就往那儿去登高啊。 现在是上不去了，所以围上了。 现在您哪儿都能登高是吧？咱录音的地儿都快赶上景山高了、 大都旧事谁能说，正对当年立正门，就那个就说的这个烟墩、立正门就是 前门， 哎，就是正阳门，就是前门，前门楼子九丈九啊。 嗯， 这其实九丈九就是个重阳，就重阳之日。如果能登登那个，也算重阳登高了。重阳登重阳， 那可不是，那是 太好了， 那是阳上加阳，这好事儿啊。 哎， 那这个时候可能不仅仅是登高啊， 对， 爬爬山，咱还得玩玩水。 对， 我在看那个金寿申先生写的那个文章里边就提到过三闸泛舟。 嗯， 咱们其实做大运河那个文化带的时候也说过这个三闸。三闸其实是哪儿？就是高碑店那个闸。在高碑店那个闸，他是怎么讲？他说以前啊，从这个大通闸往这个东，经过二闸，因为是有好多酒肆嘛，好多当时很多文人墨跟那儿玩嘛，觉得好像哎，这个比较嘈杂。那么进了三闸之后，水面突然一下就宽阔了，它相当于在一个小水库一样。哎呀，这个时候就特别安静，泛舟啊，这个感觉就特别好。 对，因为二闸咱以前讲过，就庆丰闸，现在的庆丰公园那儿啊，那还是一条河的感觉。 对， 因为也不是很宽嘛。那你想泛舟的话，这左右是泛不开的哈、啊，你只能顺流而下，或者往西，或者往东。到了刚才小强说的这个三闸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宽阔的水域，这个时候是可以和自然，哎呀，就是敞开胸怀的去拥抱一下。其实我们中国传统很多节日都是这样，总要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啊。那这个节日我们会喝菊花酒，会看菊花，会吃菊花糕，为什么会在这个时节做这些事情？ 这个时候啊，有一首诗《都门杂咏》，咏什么呢？咏这个糕，就吃的这个糕啊。这个重阳节这个糕啊，没有一定的说非得怎么做，只要是糕就行，借着音儿登高嘛。 哦， 啊，这诗怎么写？他说中秋才过又重阳，你看这挨着差不多哈。因为一个是 八月十五， 八月的气，一个是九月的节，是吧？又见花糕各处忙，面加双层多枣素，当宴题句傲流郎，就是傲流郎啊，流郎就是那个秋风客，就其实就是刘彻，汉武帝写秋风词的这个，就是这时候我们写能比他还棒啊。这个糕啊，它有的摆的好几层，跟塔一样，有的上面还印两个小羊，俩羊不就重阳吗？是两只小羊，有的呢还插蜡烛，为什么呢？点灯嘛，登高啊。 就所有能连上的， 哎，对， 都放上啊。这是这个节日我们要找很多相关的事物放在一起啊，取其吉祥的含义。那过去老北京如果赏菊的话，会去哪儿呢？ 过去啊，老北京就是文人墨客嘛，经常到天宁寺， 景山公园、中山公园、昙花坞这些地方去赏赏菊。 昙花坞。 现在呢，咱们可以到天坛公园。 北京植物园有市花展， 还有北海植物园也有。 对，北海特别有名。记得从小的时候，我们就秋游啊，都组织大家去秋这个北海去专门的看这个菊花。 说到这夕阳啊，大家可能会想到那首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但我听到另一种说法，他说"黄昏无限好，只因有夕阳"啊。到了老年啊，这个时候生活可能变得特别的从容，很轻松。那么现在的老年人，我们可以感受到啊，生活丰富多彩。说到老年人的生活，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和任彤老师也一起来到了北京市老干部活动中心老干部合唱团，亲身感受了一下老人在一起唱歌的那种感觉。 我是打开文化之门选题策划人小强，现在呢，我是在北京市老干部活动中心老干部合唱团的排练现场。宽敞明亮的排练厅中，60多位老当益壮、幸福快乐的叔叔阿姨啊，正在认真排练。在合唱团休息间隙，我采访了合唱团指挥、原董政歌舞团老艺术家姚家杰老师。 当时呢，有合唱队、有舞蹈队、有京剧队。后来呢，这两个队都不存在了，就合唱队的生命力最强了。我们的宗旨是快乐歌唱，而有水平的歌唱，拍了好多艺术歌曲，所以唱作品的内容啊，都是以正能量的、传统的、建国以来那些好的作品。 那在您的就是担任指挥这么多年里边哈，您在这个对于咱们的排练，包括对咱们这个曲目的选择，大概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想法？ 内容必须是和我们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结合的，可听性要好听，要有艺术，还要有群众。08年奥运会，我们唱了一首作品，当时很突出，叫《好日子》。好日子不是个独唱歌曲吗？当时把它编成了合唱了。我们的内容很丰富，就中外古今都有。古典诗词谱成的曲子，是我们现在最现实的一个面临的问题，就是学习传统，继承传统。首先从文化方面考虑吧，我们的古典诗词，那是现在学校也提倡嘛。我们从最早的那个《诗经》《关雎》开始排，还有那曹操的《短歌行》，还有《大江东去》，一直排到毛主席诗词《六盘山》《娄山关》。 这个其实排练难度是不是也很大？ 很大，难度很大。但我们采取的办法呢，就是说号召这些古典诗词，每一个人你上电脑，你先去熟悉，你自己先理解。 今年已经86岁的李金荣阿姨啊，是建团元老之一。李阿姨鹤发童颜，慈祥的面庞呢，神采奕奕。 北京市老干部活动中心是1994年下半年成立的，刚开始的时候是成立的兴趣组，后来在1996年的12月3号就酝酿成立合唱团，北京市老干部合唱团，许汉文做指挥。07年，许老师已经80多岁了。徐老师退役，姚老师来。我记得有一次是排练《蓝色多瑙河》，排练了几次以后，排练的水平特别好，大家也特别高兴。有一次唱到什么程度呢？大家给自己鼓起掌来了。他感觉到唱歌，他是一种幸福，是一种温馨。我在这个合唱团24年了。在这24年当中，每做活动一次，我从来没有缺席过。从小唱到老，喜欢唱。 今天我在北京市老干部活动中心还遇到了一位我们的老前辈，原北京音乐广播的文作老师。文作老师您好。 你好。 怎么您会在这里出现？ 退休以后就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来这个团已经差不多有10年时间了。在这个团呢，参加合唱排练，然后也主持过音乐会， 老有所为吧。 我知道那个文宗老师以前在咱们音乐台主持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您是不是以前会唱些艺术歌曲？ 我本身就是学声乐的，退休以后呢就专心琢磨声乐，因为男高音这个声部非常的难，可以说是天天在琢磨，天天在练。这个团呢是姚家杰老师指挥的，原来总政文工团的歌唱队长，另外呢他也专业学过指挥，又能指挥专业上的指挥，然后又特别懂得声乐，这样的合并起来的比较少。从一开始我听说他来这个团以后，我就跟着就来了，然后学习了很多的声乐上的指挥上的东西。姚家杰老师呢，他是非常重视曲目的选择，主要是一些中外艺术歌曲，他呢来自己编曲，我认为来讲还是比较完美的，有很多的保留曲目。最近一段呢，是在唱古曲，古曲这个要比一般的艺术歌曲都难，特别的难，因为他的表现呢很含蓄很深刻。 您参加这个团以来好像也是参加很多比赛， 辉煌的时刻还挺多的，就是比如在音乐厅啊，在国家大剧院演出啊，国图音乐厅演出啊，中山音乐堂啊，这样的地方都演出过，演出的那个效果也非常的棒。 在这个合唱团里面啊，原来有一个声乐指导叫黄定费老师，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他借用高尔基的话说，他说没有追求的老人是不幸的，皱纹虽然爬在你的脸上了，但是要想办法不要让皱纹爬在你的心坎上。 嗯， 呀，这话真好， 是吧？他说一个人在家里唱只能自我欣赏，你只有在一起参加这个合唱，影响一大片，一滴水只有流向大海才能产生巨大的力量。 嗯，要不蒸发了。 我听那任东老师讲，咱们这个团其实有很多的悠久的历史，并且拿过很多奖，在这国家级别的这个平台上，等于也是赫赫有名。 对，他是多次被中国合唱协会评为优秀合唱团，而且被北京市文化局授予优秀文艺团队的称号。有很多的老同志呢，想当年就是唱着革命歌曲走上革命道路的，而且现在他们表示呢，就是应该有责任用歌声讲好中国故事，尤其是对下一代啊，为这个新生代吧扣好第一枚扣子。这个合唱团呢，他们现在排的这一组节目啊，准备搞音乐会的，从《诗经》《楚辞》《汉乐府》一直排到《唐诗》《宋词》。乃至毛主席诗词啊，包括《关雎》啊，曹操的《短歌行》，李白的《望天门山》，阳关三叠，大江东去，李清照的《夏日绝句》等等啊。其实这个是有历史的，有一位老先生叫何守志，和李冰生先生是同岁的。他呢就曾经跟我说过，说他小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在川南的宜宾。有一位严树田先生是教书的先生，身份是这个，其实是地下党，就组织了歌诗班，唱什么呢？就是他和那个唱诗班唱圣经那个完全不同，他歌诗班唱的都是诗经。比如说有搞这个仪式的时候啊，举行婚礼，他们就唱中国的婚礼进行曲《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如果遇到办丧事了，他们就去唱什么呢？就唱这个了鹅，了了者鹅，就是哀哀父母生我娶老啊，就唱这些，就是悲哀的事。所以这个他们是有这个传统的，也是进步的。当时来说其实是进步的啊。现在呢，他们现在离休了，退休了以后又在唱这些中国古代的名篇啊，经典的名篇。就是体现了他们现实的这个作用。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现在听起来特别应时当令的，由北京市老干部活动中心老干部合唱团演绎的《清平乐·六盘山》。 下半时段的开始，有一道问题留给大家。重阳节被称为老年节，树立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风气。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在哪一年明确了老年节这个节日的呢？ A 1980年， B 1989年， C 2012年， D 2018年。我们让选题策划人小强给揭晓一下答案。 这个正确答案应该是2012年。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上世纪的80年代的开始哈，就有人把这个9月初9定为老人节，但是这只是一些地方。到了这个1989年的时候呢，是中国政府定为是老人节和敬老节，但并没有入法。直到2012年12月28号，全国人大表决通过新修改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这个就法律就明确规定了这个每年农历的9月初9为老年节，这么一个来历。 满园花菊郁金黄，中有孤丛色似霜，还似今朝歌酒席，白头翁入少年场。这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首七绝《重阳席上赋白菊》。在此我们也想通过这首诗表达对所有老年朋友的祝福，祝所有的老年朋友重阳节快乐，身体健康。也再次感谢任彤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感谢小强。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九月九好晴天，我拉奶奶上万寿山，提黄酒拿红毡，走到山顶往下观，高跷会石锦帆，南锣小鼓打得全。 九月九好晴天，我拉奶奶上。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因为有你》，张和平作词，舒楠作曲，袁娅维演唱。 为什么总能感受生命旋律？为什么风霜雪月始终不语？为什么心中的戒备永远松一？为什么浩瀚疆域坚强无比？为什么面对艰险无所畏惧？为什么梦想变得如此清晰？为什么初心不忘如此美丽？为什么青山绿水生生如昔？ 秋送爽，丹桂飘香，九九重阳节，北广歌舞关爱老人特别活动，在10月15号至10月17号期间，来电订购享受95折优惠，购买金额满1500元即享9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欢迎收听北广歌舞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许莹，跟大家介绍一下许久没有见到的小秦海参哈。回答一个大家的问题吧，小秦海参去哪儿了？ 大家好，我是许莹，买海参找小秦。小秦海参去哪儿了呢？海参热化了、 哦、 是这么回事。大连啊，整个8月初的时候遭遇了一个50年难得一遇的高温，因为海参它本身它是喜凉不喜温的，28度的时候海参生活得很舒服啊，31度是海参能忍住的高温了，但今年8月初曾经一度是40度高温，所以大面积的海参热化了，到什么程度啊？80%-90%的海参出现绝收状态。你注意到新闻中这个字眼叫绝收，以前我们说减产，100根捞上来可能还有8-90根，10根20根没有了那叫减产。